Please take your seat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. Highway 内心被我一点点羞愧，看着快递车狂奔着 Why why why why， 坏透视在我面前，对方你是 Why why why。 Highway 公转自转要分谁作对，没谁握着手中的红笔。简单的问候，寥寥几句。嗨嗨嗨，长线飞过的飞机，划过不会在意。来得快，为什么走不快？小弟别作弊，你被诺言中惊了，口是心非。我早发现自己，早发现自己，在硬在硬，在这。 坏透视在我面前，对方你是 Why Why。